郭林、耿伟、黄静、杜子平，还有孟哲和刘宇。从坐上郭林线人那天起，他一边在毒贩之中打转，一边跟这群警察纠缠不休。从一开始的看不上、嫌弃、满腹怨言，到后来的肝胆相照、生死与共。乔家虽然不懂这些人的信念，但是他很清楚，这群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自己的同伴，他们的命脉连在一起，在一场行动中为了掩护对方可以连命都不要。如果不是这样，犹如蜉蝣一样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扳倒暴风少东这样的人。郭林因为刘宇的事儿，内心已经背负了太沉重的愧疚，杜子平是配合他的行动才从南边过来。无论如何，郭林不可能让杜子平的下场和刘宇一样。这些话郭林不说，但乔家都知道，所以他替对方做了决定。他轻拍了下郭林的手背，示意他放手。 我是去争取时间，不是去送死。火车到站之前，你还是得想办法救我。 乔家并不求死，好不容易努力到现在，他最贪婪的愿望还没有达成，怎么甘心就这么跟暴风这种垃圾一起交代了呢？换杜子平主要是为了成全郭林，也是为了最后所有人的目标。所以乔家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，拉着他的男人在松手的同时告诉他的答案。 你。 以至于他愣了几秒，才反应过来郭林是在回答他自己和杜子平之间要二选一的问题。而郭林这个时候也重复了一遍。 我选你。 他表情很平静，态度谨慎的跟以往跟他部署行动计划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不同。没有挣扎，也不是安慰，他陈述的好像就是个深思熟虑后的答案。可就这简单的一句话，竟然让乔家鼻腔一酸。他想郭林再说一遍，可喉咙就像被人扼住一样，嘴唇动了几次，终究一个字都没挤出来。那个瞬间，两个人眼前都闪过了很多过去的画面，无论是宾馆，还是在他家的地铺、火车上，甚至是戒毒的那个房间里。乔家从不怀疑自己跟郭林之间存在的那个东西是叫爱情，但是这一刻他才意识到，原来爱情是这样的东西，不是美妙，也不是幸福，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无法割舍的执念，执念到连郭林这样的人也会在某个时刻完全失去理智，失去权衡，甚至放弃信念。郭林眼里的乔家实在是受过太多伤了，从他离开警队，这人用刀捅过自己，用自己做肉盾，拿自己做饵，新伤叠旧伤，几乎没有完好的时候，甚至现在胳膊上还带着血。乔家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，没人比他更清楚，哪怕是在赎罪也已经够了。他心目中的正义不是靠人命去铺的。其实牺牲这件事儿，在他和杜子平心底已经准备了很多年，从选择职业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准备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不敢说现在的自己就可以坦然面对了，何况是乔家呢？郭林可以为了践行内心的信仰牺牲放弃一切，除了乔家。 救杜子平我去还，我说过会保你，你别害我毁诺。 郭林声音有点抖，他很少有这么明显的情绪流露，上一次可能是在射击馆里。乔家并不意外他会提出这个建议，不过他有更充分的理由。 还记得曾经你送给我那个打火机吗？那个拙劣的加号。 说到加号，乔家甚至比划了一下，而这急转的画风让郭林眉头一皱。 你不用顾左右而言他，我不会让你去的。 说了多少次了，你不要拽这些我听不懂的成语。 无论过了多久，乔家都适应不了郭林喜欢用特复杂的字眼描述一个特简单的事儿，这是病，真的得治。他翻了个白眼，干脆长话短说。 那个定位和监听被我想办法带在身上了，所以你去换杜子平根本没用。想办法下车，找个手机连上我的信号，才能监控暴风。 乔家明知道上了火车就要被暴风算计，怎么可能全无准备的任人鱼肉？青蛙死前还得蹬两下腿呢。乔家从来都属于负隅顽抗到底的类型。郭林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判断乔家话里的真假，但是他很了解乔家确实不是束手就擒的脾气。最终他只能瞪着乔家，咬牙切齿地挤出两个字： 活着。 而乔家嘴角一勾，转身前把难题又扔回给了郭林。 郭警官，让我活着。 简单的话别之后，郭林只能眼看着乔家离开车厢，从眼前逐渐消失。在节节车厢的尽头等待着他们的，没人知道是什么结局。就在郭林接到杜子平的通知踏上这列火车的时候，他原本以为这趟车会将他和乔家带往真正的终点，没想到等着他们的其实是分别的起点。 乔家，我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算数。 郭林，我说过帮你抓的这群人少一个都不算数。 他们都努力想要守住自己的诺言，可没有人料到最后是那样的结局。在之后俩人分别了多年的时间里，郭林曾经不止一次自问，当初他答应让乔家走向暴风的决定到底是不是错了。乔家也反思过，如果时间重来一次，他还会不会做一样的选择？结果是郭林觉得自己错了，而乔家始终不悔。 听心底的声音，不辜负，若能够化我为主将阴霾都驱逐，无惧险阻。 郭林在乔家走后选择了跳车。这趟列车的运行速度并不算高，乔家既然说身上带了信号器，郭林唯一的机会确实是想办法跟他里应外合。因为当初他给乔家那个火机定位系统是特制的精密仪器，即便整趟列车已经被暴风屏蔽了信号，那个信号源依然可以利用独立的卫星波频发射坐标，只要信号对接上，他就能远程启动监听，那样最起码他们能够掌控暴风的一举一动。所以后续发展的所有事，郭林几乎都是在监听的情况下知道的。暴风见到乔家免不了先修理他一顿，但乔家现在是他手上最好的人质，他当然不会舍得弄死他。而杜子平的情况应该是不太好，所以乔家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暴风把杜子平扔下车。 你带着他，后面那个警察会追你到天荒地老。 乔家的言外之意很清楚，如果暴风心存侥幸，指望这车真的能让他离境，那就不能留着杜子平，否则无论是郭林还是黄静，那得不死不休地追。